我们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形状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深深只爱过一个属于自己最好的家。住在八七六，做更好的自己，住更好的家。 理性聊家，感性说事儿，家装相对论。 北京时间下午的2:06，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我是浩洋。 大家好，我是高燕。 各位好，我是霞明。 你这声音怎么那么沉呢？ 他起得太早。 哦，对， 得了，没睡醒。 他今儿很辛苦， 嗯， 对不对？ 是的， 就正应了那句话，叫做“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然后我知道他又睡了一点，然后就没睡醒，是吧？ 他。我估计没有时间睡一觉吗？ 睡了一觉， 真的 补了一觉 啊，那还行， 所以就更困了， 还挺懂得疼自己的， 哎，可疼自己了啊！还沏了杯西洋参茶， 哎呦，真滋儿啊、嗯！ 感觉快盯不住了啊， 是不是？哎，我跟你说啊， 哎， 真的就得这样 哦。 就无论你是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环境当中，我觉得自己需要对自己有一个调节，包括照料。 当然， 对， 因为没人会管你的。 那倒也没有那么惨。 然后该妥协就得妥协，是吧？ 哎，是的。 对，就其实你看，比如说咱们节目就说到家这个话题嘛，对不对？嗯、就比如说咱拿一家人来说哈，就即便一家人生活都特别和睦，都特别和谐。但是你也不能说所有的事儿你都仗着别人来帮你来做， 那是当然， 包括照顾你啊或者什么的，这就有点太依赖对方不太好。 你看没，我们家浩洋啊，多么暖人， 当然 多么暖心， 对，还是能够自食其力的朋友， 对， 今天还年轻、嗯， 这都是生活经验，我跟你说 吧 、 哎， 真的是到最后就是关心自己的， 发现靠不住是吧？ 所以只能靠自己， 倒是想靠。 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聊的也是跟这方面有关的一个话题， 没错， 当然是下半时段，是不是？ 对 对 一开始先上来还是先2022啊， 就是2022年我们有一个展望啊， 对， 其实就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风格， 哎、嗯、 我不知道大家这对于风格的喜爱会不会随着翻过年了，我那喜爱的风格可能也翻篇了， 嗯， 我可能喜欢了一个全新的风格， 嗯。 另外呢，我们的2022年的住在876又来了一个新的家人， 嗯， 那新的家人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啊。而且我们作为两个老人，我们也可以聊一聊，我们对于2022年，如果我们有一个家的话，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风格给他装修？ 嗯，可以，因为我天天想， 对， 我天天想就是没事，哎，我买 房子太多， 哪儿买的房啊？哎、然后我再 这么多钱 装一下是吧？ 哎呀，我的天哪！ 不管怎么着，想想 花不出去啊。 哎，但是说实话啊，就让我来说， 我觉得就你们俩装修的风格，我可能更加喜欢燕姐的。 看来 哦，是吧？ 对， 异性相吸嘛， 不是那意思。 因为他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特别的会持家。对对对， 哦、 很贤惠， 绝对贤内助行的， 对不对？ 而且还得有调调， 哦、出得厅堂、 哎， 下得厨房， 实用和这个时尚是兼得的。 不带这么自己夸自己， 对我夸两句就得了， 真是， 我夸两句就得了，怎么把我话抢过去，自己开始夸上了？啊， 这不是让大家感受一下我是什么样的人吗？是不是？ 哎，行，你就往上边捧吧，啊， 对吧？ 捧得越高，摔得越重，我告诉你啊。 这不是有你们拖着的吗？ 拖不住， 这就容易让我联想起 拆台板。 曾经也坐在这儿的另外一位女性， 对， 她要是装房子，我就不太信得过了。对对对对对， 那确实是信不过。 但其实你看，就是他们俩，你觉得差在哪儿？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女性都是属于那种特别持家、特别会经营家。 当然当然当然。 那差在哪儿呢？ 我觉得，因为小群是属于。他会持家，但是情商有点低。我说的是家庭情商啊，就是他在收拾屋子或干活的同时，他还唠叨。 嗯， 但我觉得燕儿是属于一个我就润物细无声的感觉， 是吗？ 我就海螺姐姐，哎，叫什么？ 嗯，海螺， 田螺姑娘。哦，对，是田螺姑娘，对吧？ 这怎么还 真有叫海姐姐？ 这怎么还露出了？ 啊、是有海螺姐姐，啊、我也 露出来。 对，田螺姑娘，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在你们都还在休息的时候，这个家变了样子，而且我还不告诉你是我干的。当然，我们也有 可能这么高吗？ 对燕儿有这个误解啊。燕儿说：“其实我也是边说边干的啊。” 我就问您是几月份生人？ 你是想问我什么那什么的吧？ 对，我就您说几月份？ 二月的。 二月的哦， 我的判断 可能有一些偏颇。哎呀，好的好的，今天上半时段的话题就是跟大家聊的是2022年，如果说让您装修的话， 哎， 大概会选择怎样的一种风格？ 是的，是的，是的。 两个平台欢迎大家来互动。 一个呢是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大家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住在876的聊天室，就可以来跟我们一块聊了。 来，上回是我先说的，这回换 就让燕儿说吧。 又让我开始说。 对，我们俩可能对于彼此的想要装修或者喜欢的风格还算有点了解，但对于你，我们确实不太了解。 不了解啊？不了解你们就猜一下。刚才你们俩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你应该喜欢田园风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是美式。 哦，都不太对， 都不太对。 原来是美式田园。 就原来吧，其实我觉得你其实刚才那句话说的对，就是它可能随着一段时间的过去，然后我可能就会变， 就换了， 哎，就会换了。就比如说我上一次的装修什么样子，下次我绝对不可能装这种，我可能就更喜欢其他样子的了。 就内心还是比较。我刚想那个词儿不太合适啊， 多变， 内心还是对比较善变的， 也不也不是善变，就是说我觉得会在我的这个基础上再更加的完善，然后更加符合我的生活状态和我要的品质。 那你愿意去尝试完全不一样的吗？ 怎么叫完全不一样？ 就你一看可能觉得，哎呦，这个我有点跟我现在的装修风格完全不一样，甚至有点跳脱，那你会选择这样的？ 我当然可以啊， 也可以，也没 问题。二月份的人嘛，对不 对？ 对， 他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 哦，八月份的接受能力也很强。 行，都强，都强。 这个我们倒是有类似的点。 对，是二月份和八月份是很好的合作搭档。 哦，确实是， 是吧？ 是吗？ 咱们改什么节目了？这是 2+8=10嘛？ 十 嘛，十全十美。 哎，就你们会说。 哎， 行行行，继续。 哎，那说说你之前的喜欢的风格都有哪些？ 我之前还真的挺喜欢田园的，说实话。 哦， 是的，就是因为我原来我喜欢那种自然的感觉啊，所以家里头可能就是，我上次装修就感觉想是那种。就是自然呐，然后比较鲜艳和就等于说它会有对比的那种，我不喜欢那个死白落地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现在呢，我可能会更加的实用，然后再加上可能我自己可能比较喜欢一进屋打地铺那种，就是 一进屋打地铺 就可以脱鞋，然后 所谓的什么 随地坐随地弄 季风是吗？ 那种日式。 对啊， 对对对，就是最近特喜欢日式。 原来是可能会往这个墙上边贴那种花花的壁纸的。 不，那不会。 哦， 那 不会。那 不会，就是我不喜欢那种碎花啊什么那种，我不喜欢。 你喜欢大花？ 大花我也不喜欢。 国宴牡丹那 种。我还是喜欢清新一点的。就是你不要花你就别给我来花就行了。 哦，清新，狗尾巴草。 你能脱离这个吗？ 薰衣草怎么样？我都换草了还不行啊？ 我也不行，那不也是花吗？那不也是那种碎花型的？我不喜欢那种。 那你的田园风体现在哪儿呢？ 颜色吧。 什么？哦，就会把墙刷成某种颜色， 就是可能比如说有面墙，我可能会刷成绿的。 哦， 然后包括可能软装上，我会让它和家里会有一些跳。 明白。 对，就那种感觉。 明白。 墙刷绿的就不太像田园风了。 没有， 我怎么觉得波西米亚的感觉出来了？ 就是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你不能说自己真的是属于什么风格， 就很难定义， 挺混搭的。我跟你说， 对，样是很难定义的一种风格， 确实是， 嗯，挺混搭的。 对对对，我一开始也以为它是其他月份的，二月份的话，那相对来说它就是属于那种应该。对于房子或者对于装修风格，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是翻过年了之后，他会推翻自己之前所有的想法， 我就 重新构建起来一个，而且很快。 嗯， 是这样吗？ 而且然后基本上属于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自己去设计它，就自己弄完了之后，哎，我觉得弄出来还挺好的那种，我就可喜欢给人家装修了。就比如你们家谁家装修，你让我给你们设计吧，我可爱干这事儿了。 问你去干过吗？ 啊，干过呀，我家里全是我自己装的。 不是，我说除了您家之外的， 给 别 人家 别的干过？ 当然有了，我给人家出过很多主意。 哦，人家都用了吗？ 用过啊， 真用了， 真的挺好的， 反馈也挺好 的。我跟你说，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出现那种什么干湿分离，或者是那种就是三分几分的那种，比如卫生间什么的。多少年？我基本上七八年前那会儿，我就已经给朋友去设计这种了。 哦哟， 然后因为他们家户型小嘛，就是你都堆在里面的话肯定是不太行，然后我就真的是把他的那个洗手的地方拿出来放在了这个客厅跟厕所比较挨得比较近的一些地方。 明白。明白。 那你拿到现在来，那不就是干湿分离吗？ 明白。 很超前。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会想一些东西，然后突然发现，哎，几年之后在大街上流行起来了，就那种。然后后来我觉得说，为什么我没实践，为什么我没先去实行，就这种，就是想法可能会比较的多。 明白。所以其实就是你慢慢你会应该会发现，就是我们俩可能在某一些方面是相反的。 哦， 对对 对， 你是几月的？ 十一月的。 哦，明白了。 嗯， 没关系，互补嘛，互补吧， 互补互补 互 补互 补。然后你在中间， 我都不懂， 中间混一混， 我都不懂啊。 对，八月份的都比较简单。 是。好吧，来看看大家的。花仙子说了，说对于装修啊，我一点都不懂，都是我老公负责。风格呢，我喜欢清新明亮的。 嗯 嗯。 哎，清新明亮算风格吗？ 就是感觉吧。所以我跟你说，其实大家现在就有的时候会经常觉得说，哎，我要装修装什么风格，装什么风格。其实这风格挺难定义的， 对， 真的挺难定义的。 反而我觉得像花仙子这种所谓他说的清新明亮，反而更好去抓住它。 它就是一种感觉。 对，你至少觉得它的色调肯定是浅色调，但同时又有一些色彩。 嗯， 你基本上能够想他想要的家是什么样子。 但是格局上其实这样的话就其实很难定义。 哦，那是。 对吧？ 格局是动不了的嘛。 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并不一定非得说要非要用什么风格，你自己可以去多找一些图片。 嗯， 就是你网上也好，或者是现在挺多的嘛，你只要把这些图片拿出来你喜欢的，然后给到你的设计师，他就会知道你是大概什么类型的。 想要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还有这个0800啊，这个说的是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跟大家预告一下。 嗯， 第二个时段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关于家你做过哪些妥协啊。 嗯， 他说了， 是 说家里有很多事儿都需要妥协，妥协是家庭和谐的基础，一家人对于任何事儿的处理方式都是每个人想法里的最大公约数。您说的太好了。 嗯， 感觉我们都不用聊了，真的，您说的一下就定性了，定的还这么准确， 直接拔到了一个高度，是吧？ 对，真的。 是是是。 哎呀，还有乐乐也说了，简洁的工业风，好打理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喜欢的。 嗯，工业风其实，哎，最近特别流行什么呢？微水泥。 对对对 对， 微水泥它就有点，就是它挺结合的，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打造成工业风，你也可以把它弄成田园风，你也可以把它弄成日式风，反正就觉得还挺，我还挺喜欢的。 微水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造价稍微的贵了点。 对对对，是。 现在有一个稍微能够替代它，但同时也能出现这种纹理和效果的，就是艺术漆。 嗯， 艺术漆的效果，因为前两天正好看到了一位设计师朋友发来了一下他的作品。从他的最开始的设计到最后的呈现，现在只是呈现了他们那个应该是卧室整个的一个墙面设计以及顶面的设计。我看完之后我说，哇，漂亮哎，好看。 嗯， 我说这是微水泥吗？他说不是，这是艺术漆。 哎，但是艺术漆能不能刷地面呢？不可以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 不可以，就还是 只能做墙面处理。 嗯， 啊，地面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它的坚韧度还是和水泥 差点远。所以微水泥我很喜欢它的点就是它可以做成很整体的东西。 对， 就是因为你墙面呀地面其实你都可以弄一起的。 对， 然后包括有些那种喜欢自己 钱呢，你 自己 就喜欢不行吗？不一定非得弄吗？是不是？ 啊，特别棒。 就是那种自己气的东西的时候，你用微水泥去找它的边，它的那种圆弧度就让大家非常的好，包括弄楼梯啊什么的。 嗯，就微水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特别自然的感觉。 对， 是， 真的是很自然的感觉。而且就像燕儿说的，我喜欢那种来到家里边我就席地而坐的感觉， 嗯， 啥也没有的感觉，那个就能营造出来， 就可美了， 可美了， 嗯， 特别好。 是是是，那个零八零零还说了，他说对于他来说越简单越好，四白落地好收拾， 嗯， 你看这就是大家不同的人不同的喜好。 对， 嗯， 就是他说的也对，就是现在不都是这个重装饰轻装修嘛，对吧？你四白落地之后， 嗯， 其实你用一些软装也能跳出来，挺好看的。 是努力前行者说了，嗯，我爱看房子啊，但是 我 不喜欢装修， 嗯， 太烦人了。所以装什么样我都接受啊，只要是我的房就行。嗯， 不接受就再去看房子。 哎， 我也喜欢看房子，我还喜欢看样板间，然后我还喜欢装修，我都喜欢。 哎，真好，您真是喜欢费花钱呀。 只是喜欢嘛。这个， 啊，好的好的，跟我一样啊。一般我现在也会看一点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嗯，对，挺好的 啊。这个还有梅普也说了，水泥钢筋工业风是我特别喜欢的。 嗯， 我真没想到现在这么多人都会喜欢这种风格，但我觉得燕儿说的对， 嗯， 喜欢是喜欢，但你真的会去装吗？ 这个东西可能就得跟下半身那个话题联系起来。 哎，做妥协。 对啊对啊， 嗯， 对。浩洋喜欢什么风格？ 我可能就喜欢那种黑白 点， 黑白灰， 黑白灰， 就极简。 对，因为我之前跟设计师聊过，就我希望家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啊都是直角的， 嗯， 就是 有棱有角的， 有棱有角，它你不要给我包圆边或者什么的， 嗯， 就是直角的，就直接咔咔那种砍出来的，颜色也比较多，就是黑白灰。 但是你尽量不要用黑吧，这个在里边时间长了会压抑的。 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反而会很安心。 你可以用一些软装来做。 你说用软装做黑白灰吗？ 对，不，就是你的黑色，你可以用一些这种软装来去替代它。因为家里如果你真弄那个墙是之前因为做过实验， 嗯， 就是全是漆啊，是那个墙是黑的，顶是黑的那种，就是时间长了可能这个就是人特别容易得抑郁症。 明白，你就不要大块的黑色。 对对对对对， 可以小 的 来点缀一下， 这个，对对对，然后你白啊灰啊什么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还是看采光吧，采光不好我肯定也不会用黑的， 嗯，然后白和灰其实还能展现那种空间的纵深感，也是非常好的。 嗯嗯，你看看，就是其实这里边也包含着很多的学问啊， 那 不是简单的黑白灰，它就是黑白灰三个颜色的搭配。 对， 嗯， 对对对， 纯黑运用很少。 是 燕儿说的就可能我只是一个装饰品，就是软装的一件东西，展现你的风格的。 对，嗯， 可能为什么现在说灰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颜色， 对对对， 嗯， 特别用的特别多。 对，就是你出的效果怎么看都是好看 的。 就跟我们的直播间的墙一样， 嗯， 它用的是灰色， 嗯， 过了50 年了，哎，你看它的字用的是黑的呀，这样也就很好看。 哎，对呀，啊，偶尔透了点红，你看多么高端大气上档次，对不对？ 应该让领导听一下，是吧？ 现在看都不觉得落后 啊，这都 除了有点脏，对不对？其他没什么毛病。 哎，但你发现吗？它不显脏。是吧？ 但是它确实显出来了啊！ 就这个直播间装修的，在各个卸台里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靠前的。 没错没错， 是是是，好多年了。 所以新的一年，如果领导真的在听我们节目，可能也听不着啊。 嗯， 建议把我们直播间稍微打扫一下，着实有一些小灰尘落在上面了，啊。 那是小灰尘吗？嗯， 你看，你不是刚才还说干净的吗？ 这不是为了让领导听吗？ 啊，好吧， 领 导开会 妥协一下嘛。 来来来，不说这些了，不说这些了啊，来吧。这个风格啊，彬彬有礼说了。我喜欢时尚的、流行的、大气的、清新的。哎，一说到时尚和流行啊，就很难把握了。 嗯， 真的很难把握。 对，每个人眼光不一样。 对，就是大家所谓的时尚和流行可能都不太一样。比如说现在您说什么最流行，我们以拿比如说听的或者装的最多的我们算流行。 嗯， 那可能像什么轻奢， 嗯， 北欧， 嗯， 可能这种。包括日式的也算一种啊，原木风也算一种，那这些可能我们又说了三个风格了，在这些当中你又喜欢哪个呢？但是又说到大气又说到清新， 嗯， 好像就有点难把握了，这就得，如果作为一个专业设计师，可能就得慢慢聊了。 所以这为什么我说让朋友去找图片呀？因为你找了这些图片之后，肯定是你自己内心很喜欢 的 嘛。 哎，是的，是 的。然后这样设计师一看，哦，我就能从这边知道你要什么风格， 对， 要什么感觉。 是， 嗯 嗯。还有这个，我是一棵树，看到了啊，他在提醒浩洋，那个主持人老师，别忘了给我加精哦。 来， 加，我加。 好嘞， 哦，你也能加精啊？ 我现在可以了，昨天不是给我开通了主持人权限吗？ 哦，太厉害，太厉害，太厉害！ 对对对，特别好， 加精加精。 时尚2019说了，我特别喜欢每一天住不一样的样板间房子。 哎呀，这要求， 这也挺好。你会介意自己，比如说经常会换这个居所吗？ 我介意。 介意吗？ 就是因为我没那么多功夫再去装修一遍。就是我不管我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比如说如果很多朋友说这个租房啊等等，其实我不反对租房，我觉得租房还挺好的。但是有一点我受不了，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老让我搬，然后你或者说是这一年就让我换一次，这种我就受不了。就是因为我住一个地方，我不可能用它原来的装修，就我肯定都需要给它全推了重新我自己装。所以如果是租房的话，那就太费事了。我这刚装完放完味儿，然后马上让我搬了，就我还是个洁癖，我就是环境，就是那个环保癖。 你需要一个就是必须每天都回到的一个房间去供你休息呢，还是说比如说你的工作性质就是让你每天在外面飞，可以住各种各样的酒店？ 哦，可以啊可以啊。 但这样你长时间都回不到家，这种状态你能接受吗？ 你也别长时间吧，多少你得回来点呗，是不是？ 话都让你说，哎，可以啊可以啊，你也别太长时间。 所以你得有个度吧，对不对？你要说天天年365天都不回家，那肯定不行，是吧？你要说比如说一年可能有个4-5月在外边，我 OK。 明白，就是那种比如说你换着房间去居住，比如不同的酒店，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是啊是啊是啊。 那挺好的。我除了生理上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我其实也挺喜欢这种状态的。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在一个一成不变的或者我自己设定的房间里去生活。 这可能跟我们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真的，我觉得干我们这行的呀，就跟我 这话说的深了， 那么深沉的， 就是参加高考，我们考的是什么？我们考的是艺术类的。凡是干艺术类的，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个相对跳跃的思维，以及对新鲜事物的那种态度是特别执迷的， 很喜欢， 很喜欢。所以你让他一天换一个地儿，只要不让他花钱，他都可以。真的，他唯一考虑的可能就是 money 的问题。他如果不考虑这个问题，没问题，我就天天去住酒店。都是觉得整个让哇我的人生都丰富多彩起来的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 这我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体验，挺好的。 对对对，但有一些朋友，我真的哦，他们家甚至搬离那个地方，他都觉得有点 对对是的， 有点接受不了。我认识的有一个朋友，他是其实他的工作也还好，他是做心理咨询的。他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区域，他在劲松那边住，他从小就在劲松住。我跟他说，我说哎，他说他要换房子了，我说那你要搬在哪儿啊？还是劲松啊？我说你不考虑去别的地方看看吗？他说不，我觉得离开这儿我 不 适应。 对，是的。 他就到了劲松这个地方，他就我哪怕闭着眼走，我都知道吃饭的地儿在哪儿，超市在哪儿，然后游乐园在哪儿，我都能找到。这对我来讲是一种特别安全的感觉。 害怕改变啊！ 我去所有的地儿，即便他好像看起来哟特新倍儿高，然后园林做的也特好，对他来讲不错。说你住在这儿。不行，我可能需要住这样的地儿吧，我得适应特别长的时间。 男性女性？ 男的。 哎，我认识的也是男的。 你看， 就我不知道是因为男性男 更长情是吗？ 那倒有可能。是的是的 是的。就有的人是这样子的。就之前我做房产节目的时候，就是有些朋友就是介绍东南西北四个地方的买房的一个情况嘛，然后说半天说哎这个地方真好，去的是挺好的，各方面怎么样，那你买吗？不，我还是回我那边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 特 别逗。就是我们小时候老说的什么猫窝狗窝，哎，不是 金窝银窝，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不如自己的猪窝，对吧？其实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对， 猫窝狗窝，好吧， 这扯有点远了。好的，今天上半时段跟大家聊的是关于2022年，如果您想要装修的话，大概想要设计怎样的一种风格哈。 是的， 接下来是我们节目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过后跟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时段，聊一聊关于家您都做过哪些妥协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下一时段主要是浩洋来说说自己的故事。 对，没错。 我一路向北，离开寒冷的季节。 对，向北，别开太远啊。 为啥呀？ 你不是嫌现在冷，计划开春装修吗？可以到全包园北边新开的旗舰店转转。 啥时候装，啥时候再看吧。

就是我不知道它原来是有这样一个名字的 啊，还有名字呢。 对，你不是说猫咪纯手工限量款窗帘吗？ 哦哦哦，对对，限量款波西米亚风格窗帘。 对对对 对， 就是因为他们家的那个窗帘的那个底部，就是特别的流苏感。 对、 嗯。 对不对？而且它的那个流苏又特别的不规则， 是 让人感觉特别的随意， 感觉就是猫能上去。 嗯、 而且他们家的猫也特别一直不遗余力的在创作， 对 对， 各种创作。 原本是一个就是很中规中矩的窗帘， 对， 但那个窗帘是等于是经过他们家猫的改造之后，好像变得非常具有艺术气息， 是， 对对对、 嗯。然后我就看完这个之后，看了大家的评论，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话题？就是这个，有的评论说：“哎呦，真的养一个宠物啊，真的对你的生活改变太大了。” 嗯， 作为养宠物一族，其实真的为了他们，做了很多生活上的妥协。 是。 然后我就想，其实，养宠物当然是这样啊。那但是可能家庭里边，由于家庭成员的变更啊，可能生活地点的变更啊，我们可能也为家里边做了很多的妥协。 嗯 啊，不光是装修风格上的，也可能是平时的细碎生活方面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如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吧，聊聊妥协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燕儿肯定不是一个不会妥协的人。 嗯， 你觉得他 当然不是不是不会妥协、啊，就是我觉得是别人向他妥协的人 啊。 就是你主意很正吗？比如说在家里边， 就是他会。就是你要是跟我主意不一样，那我慢慢说服你，慢慢的说服你，就是这种感觉， 是 吗？ 是吗？ 是吗？ 对，问你自己， 我琢磨琢磨啊。 要是说好像是哎，说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对。 但是我其实我觉得我做妥协的地方也挺多的。 那肯定的， 嗯、 每个人都会有。 嗯、对啊。 对， 比如呢？ 就比如说，我其实喜欢家里干干净净、整整洁洁的。然后，但是因为家里的成员们老不给我面儿，所以就是各种乱堆啊、乱放啊。然后最后我实在没辙了，我也不说了，就是我就自己收了。 所以还是自己收嘛。 嗯， 对啊。那其实按说本来说这东西是你的嘛，你自己弄完了，你应该你自己搁回原来的地方。 明白，明白。 那最后我看不下去了，那只能我妥协，我收呗。 真好，真好， 是吧？ 对。我就一直期望有一个好田螺姑娘，你知道吗？当然我们俩先不说啊。 怎么就先不说 这个话题呢？主要留给大家伙和我们直播间的浩洋来说一说 啊。 对于家，您做过哪些妥协？ 因为家这个事儿啊，就关于家里的事儿，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啊，你只要开了这个头，接下来肯定就得一直这么就这么下去， 就是好人要当一辈子了，是吗？ 对对对 对， 所以要最开始得想好，是吧？ 对对对， 你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对吧？ 就是你看，比如说家里面的事情需要妥协，那如果不妥协，肯定就会发生矛盾， 嗯， 对不对？那很多人一开始他就是为了不想发生矛盾，不想产生一些争执或者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他选择了妥协， 嗯。 那么妥协了之后，矛盾没有了。家就顺利的往下进行嘛， 嗯， 那再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还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所谓的底线， 对， 但其实在这个日复一日的过程当中，你这个底线也会慢慢的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因为其实家里面的事儿，你说大事儿它也不算多大的事儿，所以为了一些不是那么大的事儿，降低一点自己的底线，其实也无所谓。因为如果你不降低或者说你不妥协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也会说，哎，我是不是太较真儿了，我有没有必要把这些意见这么坚持，你会自己跟自己交流，后来发现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家里面和谐了，可能一切东西才能顺利的去开展，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工作方面什么的，但其实这个度真的不是很好把握，我觉得。 嗯 嗯， 这边三木说了是吧？怎么了？ 这你不评价一下吗？他刚才说了这么多， 其实 惨字就结束了吗？ 反正我觉得浩洋是一个挺， 是不是 挺温暖的人？ 对，就 特别温暖的 人， 对， 暖男嘛。然后你让我咋说呢？ 对，我们来看看山姆说的。 哎，山姆，快点啊！ 山姆说了，为了照顾娃，你看人家换掉了工作，是吧？ 对 啊， 对。牺牲好大， 真的是。 对，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嘛。你想， 就是确实不好掌握这个度。 对， 真的是。 比如说我为了孩子换掉工作，那你说我不换工作，我照顾不了孩子，谁的孩子？我的孩子， 嗯， 对不对？你说这种事儿，我一直强调我的底线，或者说我说我不行，这工作我就非得做，这是我的事儿，对不对？ 嗯。 但是孩子也是你的事儿啊，那你取舍一下，那肯定就是牺牲自己。 刚刚浩洋说了，他因为家庭生活给他带来的改变，其实是在底线的不断的降低，但是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 啊， 就算成家了， 你要不要在家庭生活中坚持自己的底线？ 嗯， 就所谓叫底线啊，要让对方知道我是有底线的， 嗯， 我不是一直没有底线的，我一直犟，但是那是出于我爱你，对吧？出于我对你的尊重，但是我也是有底线的。你要不要告诉对方这一点呢？ 嗯，你看，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你哪方面的底线？就是可能各方面你都会有所谓的底线，那现在你告诉你不能碰我的底线，你什么底线呢？ 就首先你先明白你自己底线到底是什么吗？ 对啊， 哦，那各方面的呀， 就比如说 和亲人的相处啊，比如说我花钱，我的开销，我的支出，我的底线，包括你给我留的零花钱，我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包括收拾屋子， 我觉得这个不叫底线。 底线 我觉得你说这些都不叫底线， 那叫什么？ 就是一个生活的标准，或者说这叫什么词儿呢？ 你看， 就是肯定不是底线。 真的就出现不一样的观点，我也觉得这些可能不算是底线。 那你们觉得什么算底线呢？ 就是比如说出轨类的。 哦， 或者是我觉得这种才叫， 这也有点大，我觉得 有点大， 所以不是这，其实我觉得这不是大，这种我觉得就是说在生活当中，其实所谓的这些矛盾也好，什么也好，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是， 但是它架不住多，对吧？所以也就是说，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呢，你说它能最低能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这个其实挺难的， 真的是。 其实婚姻家庭当中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这种信任呐，或者什么这种，我觉得这种才叫底线。就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零花钱这事儿啊，我今天给你10块，明天我给你100，那你觉得你的底线是什么呢？50，或者 底线就不能少于100啊？ 那如果我就少于100了，那能怎么着呢？ 那我可能就要跟你翻呀。 你怎么翻呢？ 就是我不理你， 那就不理呗，那就不理呗。 你让我给你做饭，我就不给你做， 那就不做呗。 你看，这就是陷入到冷战了。 没有，所以我其实我觉得说这种东西吧，你如果你要觉得说，哎，你不能少，或者说那你就商量着来嘛。 对 啊，我觉得这就不叫底线。 哦，可以商量的都不叫底线， 这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有商有量的这么一个小标准嘛。我觉得，浩洋，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我觉得那个也不能算 是。那请问你刚刚说的那个 底线是你说的 不？你刚刚你可以回听一下啊， 哦， 听听 FM， 哦，那个意思啊，哦， 浩洋说了他的底线不断的在往下降低。 对，那你说的底线， 对你说的底线是什么意思呢？ 就其实比如说，就是我就是刚才那个是一个意思上的，就是，哎，我怎么来描述，就是， 啊， 就很多事情你可能会有一个所谓的底线， 嗯， 这个底线不是说到这儿我就不行了，而是说可能在你的精神层面精神意识当中，比如说活干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很多事情做到什么程度其实就够了，就不能再做了。但是这种事情它不断的在挑战你的所谓的这个底线，它倒不是一个特别明晰的线，比如说我不能低于100块钱这个线，就是一种很难把握的一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你自己要明白你自己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什么算是你的底线。就因为可能比如说像你刚才说你给钱那事儿，可能就不算我的底线，那也可能是算你的底线，就是可能 你非不给我，那不就是触碰了我的底线了吗？ 对，所以就说可能这就是属于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底线的范畴和 对 和他的一些这种标准， 比如说可能对于你来讲就是拖鞋要摆在那儿，然后如果你连续比如一个月你都不往这儿摆，我已经跟你说了一个月了，那可能你就触碰到我的底线了，就是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这个事儿了，你依然不照着办， 嗯， 我觉得可能就会这个能不能就算是一种底线了？ 嗯，可能在我来说这不是我的， 在你那儿就是出轨是最大的底线。 我举个例子， 就是，只要不信任这种就是家庭没办法。 我信任你， 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我 骗我骗我， 我没有骗你，我就是想要100块钱。 我说的是骗我这个事是我的底线，就是你不能骗我。 哦， 这怎么还进入情景剧了？就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每天很累， 嗯， 对不对？你一天给自己定的，我必须要睡够6个小时，这6个小时不算多了， 对， 对不对？但是呢，你可能回到家之后，你自己要工作的时间是固定的，比如说我工作要2个小时， 嗯， 你起床的时间也固定的，因为大家都起来，你也要，比如说照顾家里的， 明白？ 所以你把这个时间算好，我在12点或者11点之前，我就必须要开始投入到我自己工作当中了， 明白？ 但是家里面呢，是一直 push 你把这个时间往后推， 哦， 推到12点。你说好吧，那我就睡5个小时，再往后推到1点，你才开始做自己事情， 你可能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就是你的底线，就因为你自己的身体扛不住了。 嗯， 你给自己定的是我必须睡够6个小时，我才能应付第二天的工 作。就是这是身体的红线了、啊嗯嗯。 对对对，那现在没办法，就家里的事全堆过来说，哎，你能不能把那个弄一下？对对对，你这样的，你把衣服去一洗，或者说怎么，你把这个修一下，还是怎么样的，这之类的事情堆过来了。没有人帮你来分担的时候，可能这个属于不断把你的底线往后推，这个算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有 也太惨了吧。 我看那个， 对，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啊。 尚品说，我觉得他给咱们刚才所有说的这些起了一个名字，我觉得这个挺贴切的， 嗯、 叫做生活最低标准。 对，生活最低标准， 对吧？ 可以 说，就是比如说这种叫最低标准。然后比如说像一些原则性问题，那可能这个是属于生活的底线。 嗯， 就可能我们要把这两个概念给它区分开来。 对， 对吧？ 但是说句实话，我刚刚提出了底线的概念也好，或者什么样的，其实我个人倒觉得在家里边除了你说的信任啊、 嗯、 这个可能是夫妻之间的他们的情感类的东西、 嗯、 我们先抛开，我们就说家务活这方面， 嗯， 我是没有什么底线的， 嗯， 就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标准，就像浩洋说的， 哎，我觉得你应该是特别爱干家务活的事， 我还蛮愿意去干的， 哎，挺好的， 我是属于愿意付出型的，而且就像浩洋说的，比如说今天他特别需要我，因为我觉得家人还是要照顾你的身体以及就是照顾你的情绪的，但是在这个时间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即便它极度压缩我自己的时间，我也是愿意付出的，而且我是会把工作排在很靠后的位置，我的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之后是我的健康，是我的亲人，是我等等等等的东西，工作我会放在非常非常靠后的位置，当然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有些人可能选择 不 太 一样，对， 但是我真的是在家务活里边，尤其是在家庭当中是没有什么底线可言的，就是尤其像我说的零花钱呀、啊、什么，你给我10块我也可以，你给我100，你只要给我，我觉得就挺好呀，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事儿，没问题，你不给我也没问题，我没钱我找你要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家庭生活的所谓的那个什么，所以在我看来其实我没有做什么妥协，因为我没什么底线，所以谈不到妥协，就是这就是付出，这就是你甘心如饴的，心甘如饴的为家做的事情，所以在我这边其实是谈不到妥协的，对， 那只能说明 包括照顾狗狗， 你的生活是很幸福， 就还好，安排的还不错，就是我能睡8个小时就可以了，就要求还可以， 这就今天这事儿一直没过去呢，是吧？这个今天这睡 我睡够8个小时了， 可以， 我睡够了啊，还好。 冬之梦说了，总结一下，夏明就是一个居家型的好男人， 还算、哎、真的，我也觉得还算，你看 你很好养过。 哎呀，破绽花，这是破销花啊，何销花，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有点小。这个何销花说了，我觉得家庭真的没有什么底线不底线的啊，就谈不上什么妥协不妥协的，但是这只是我们这一类人可能是属于付出型的人啊，他们的一些想法，但我相信一定会有那些人就觉得，比如说没来的小群，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他虽然在付出，但同时心里边又会有埋怨，他会绝对会有自己的底线的。 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他就属于那种，就是他很愿意付出， 对， 但是呢，我的付出你要知道， 你要认可我， 你要 支持我，你要表扬我， 你要让你我说出来，让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满足。 对， 如果我做出来这个事情，你要没说，我就很委屈。 对， 就是那种感觉。 你得一直夸着我，你怎么这么棒？这个家没有你该怎么办？ 所以我跟你说啊，有的时候要了解每个人的一些这种性格，每个人的特别重要。 对，对， 对对对，而且刚才那个，我看你不是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家庭没有什么底线不底线 啊？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对。为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成立一个家庭，因为你成立家庭就意味着跟别人一起生活。如果这个时候你还没有生活之前，你就给自己预设一些所谓的底线，说可能我接下来要马上跟别人一起生活了啊，是我的太太也好，是我的老公也好，但是我之前要跟他讲好，或者我自己心里要预设好底线，其实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对不对？ 就跟之前找对象似的嘛，之前找对象，现在很多的，包括像现在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就是说，哎，我要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一定要找一个1米8的，或者我一定要找一个那个多金的，或者我一定要找一个有房有车的，或者我一定要找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可能也许真的正看对人了以后，就发现其实你想那些都不是。 对，有时候预设不要太多， 就是、 在感情方面、生活方面、 啊，就这些底线，特别像人生当中的齿轮的齿痕啊，要不你就能找到非常契合你的，你不用去适应，也不用去习惯，也不要去妥协， 要不你就被生活磨得干干净净啊，发现哎，原来还是有齿的轮子，后来发现哇，成了一个光秃秃的轮子。但甭管是什么样的感觉，不管你最后呈现的是什么状态，我觉得这都是你人生所获得的一种智慧。 所以后来听完了之后，大家觉得说，嗯，还是我一个人好， 我也不用去磨了。但是你也会被生活磨平啊，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对，会被你的亲友磨平啊。 反正就是一种状态吧，生活状态，看你现在和其他阶段是不是不一样啊？ 对， 嗯。 所以之前在节目当中，我特别爱抛出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给我一个独居的生活的话，我会怎么来设计这个房子？我会怎么来规划这个生活？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有时候得老想，我说，哎呀，我要一个人生活多好，给他给弄 是吧？ 把这房子弄成什么样儿什么的之类的， 真的是 对。我就没有这样的想法， 对他生活很自然。 我是属于喜欢群居的，我不喜欢独居。 嗯， 因为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属于偏强势的那一方。 哦，那倒也不是。 所谓强势，并不是说霸凌啊， 哦， 只不过就是说你是属于，比如说说了算的那一方。 哦，那也不是，那也不是， 那不是吗？ 我觉得他在他们家挺妥协的。 啊，可妥协。 哎，我觉得不是，哎，我觉得他性格应该在家里挺 没有没有没 有 没 有一说一的。 他可能在外边有一说一，在家里就 这不就是开了话筒， 有一说十， 过过嘴瘾。 哎，你燕姐，你平时比如说在家里，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位？ 我觉得我觉得我还挺强势的。 啊，挺强势的。 就但是我觉得我这种在家里可能有些性格的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就比如说，因为比如说在我的印象，我的感觉当中，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心情不好， 嗯， 或者我要是怎么不那啥，我回家以后可能我会对我的亲人有时候会发脾气， 嗯， 就是可能我就觉得说， 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 因为我不用挂着面具，我不用什么，我有什么情绪我就发了，但是有的人就不行。有人觉得说你对谁发脾气，你也不能对自己的亲人发脾气。 嗯，话不能这么说， 就是理解不一样嘛。 嗯 嗯，就是可能 就这一点我是非常理解的，就是我跟外面装，我跟家就没必要装了。 对， 我觉得家人就是要包容你的这些坏脾气，这才叫家人的。 是我 是是 我但是有的家人就不这么想的，他就会觉得说那个你怎么能这样？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也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就首先可能作为当事人，你把这个坏脾气坏情绪带回家， 其实这样是不好， 对，你其实可能也会想， 对， 对对对， 忍不住。 所以如果是经过这个思考之后还有一些不好的脾气的话，那我觉得这样就应该多给他一些包容和关怀， 嗯， 才更好嘛。 没错， 你看是不是， 是吧，互补吧，你看这就是，是吧， 你看是不是， 是是是， 多难得，就我这个性格就特别的软和， 对， 暖男嘛， 啥都能接得住， 暖男， 对对对，就比较难嘛，嗯。 然后 就看起来是觉得你作为第三者来讲会觉得他有点惨， 嗯， 但是作为你身边最亲的人来讲，拥有你是他此生最大的荣幸， 哎呀，最大的幸福。 但这种观点往往只有就是旁观者才能提炼的出来，当事人可能会觉得 旁观者清，是不是， 对，就觉得哦那挺好的，那就这样吧， 下辈子 吧、 啊， 对， 你这怎么回事呢， 就下辈子再遇到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哦，原来还 有 那么一个，有点没事，往下辈子处就行了。对。 然后用户丹丹说了，独居是非常安静的、随意的啊。然后那个春风还说，丹丹姐，我同意你啊，还是得有原则，理性合作比谈感情感受长久。妈呀，这改成合作了是吗？ 还有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他说了，说为了方便照顾父母。所以呢，我置业啊什么的都是选择离他们相对近一点的地方啊，特别好。 嗯，东之梦说，不做生活的两面派，做到表里如一。其实我觉得我也挺表里如一的，就是有的时候吧，就 还是需要两面派的。 我不是那种两面派，就比如说我有一些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说我总不能对着朋友同事发火吧， 嗯， 人家又没招我没惹我的是吧，就是可能就不太合适。但有时候在家里的时候，哎，我就不想那，我就不想理你，我就不想说话是吧，就是这种感觉。但并不是说 就自己带着钱， 对对啊，所以我说现在我想独居。 我独居真的是很多人的梦想，我跟你讲 吧。所以住在八七六究竟是一档装修节目还是一档心理节目？ 没有，只要是跟家有关系的咱都可以来。 对对对， 那倒是。 嗯，好的，北京时间下午的2:52，咱们今天住在八七六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定期会组织一期家装相对论，当然可能其中的话题跟家装有关，也可能像刚才高二讲的，就跟我们家里面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人有关哈。 嗯， 啊，也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节目当中啊，得到一些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贴士。 对 对， 就是装修啊，只是家里边的其中一个事儿。 对。 嗯，